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咧，阿收哥收哥，胡峰先生，你有冇见过一个节目主持人系企喺度做噶？因为我见到你咧，我要企起身立正，然后向你敬礼。你企唔企啊？今日 企啊，系企噶。 企住嚟做节目咧，大家唔知道有冇见过咧？而家可能你见唔到，但系你可以幻想一下。我咧就企喺度。胡峰先生咧，即系瘦哥咧，佢都系企喺度。佢唔净止企喺度啦，佢仲系周身喐嘅添嘅。因为呢一个咧，瘦哥瘦哥，系咪你嘅即系？秘笈嚟噶，专即系自己独有嘅一个独门秘技嚟噶。 哦，咁又唔系， 企喺度嚟咧。 咁唔系独有嘅，诶呢个人人都可以做到嘅。 但系 而且啊，又。又花费唔好，唔系好多钱， 冇花费添啊！即系仲要咧，仲悭翻好多。如果你坐得多咧，即系会身体唔好啊嘛。啲医生都咁讲噶啦，就千祈唔好成日瘫喺度，或者系挨喺个沙发度。 嗯嗯， 你个心得系点样咧？ 嗱，瘫喺度个舒服咧吓， 系啊， 就 系 健康嘅大忌嚟噶。 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啊。 所以咧吓，我睇电视咧都喐下喐下咁样吓。 就算系坐喺度，都要企喺度吓。即系企起身喐下， 系啊，啱啦。 不过咧，即系今日破天荒啦，亦都系表演咗阿胡峰嘅秘技，就系练做电台节目。 咁又唔系秘技嚟嘅？ 咩唔系秘技啊？ 个人都做得到嘅。 唔系啊，我从来都冇见过电台咧系咁样，因为一个主持人一个嘉宾咧咁样企喺度做访问，同埋做同埋唱埋歌噶一阵， 系系 系要啦。 对上嗰次，我都企咗三个钟头啦。 咁犀利啊！你真系今日系咪企到十二点先？ 唔知得唔得咧吓？不过咁样睇情形啦，睇情形啦。 多数咧嗱，总之咧，以往咁多次睇情形咧，都系话睇情形嘅。不过咧，最后嘅结果咧，个结局咧就系、是。真系做到十二点，一共佢企咗三个钟。 你唔好讲住先啦。 你唔好破例咧。今日，但系总之咧，我哋就你企喺度三个钟，我梗系要企喺度三个钟啦。 咁又唔使喎，各有各吓。 各有各 系啦，冇错啦。 我而家咧就因为点解咧？你咧系我嘅偶像明灯嚟嘅。因为你都能够企喺度又行来行去三个钟，我唔得咪好冇面系咪？所以咧，我而家喺度学习紧你。好啦，阿收哥，嗱，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又真系再重聚啦！我系特别开心，一见到你咧，等于全香港咧，一听到你把声，见到你个样咧，一上台咧，大家就开心噶啦！ 系啊，呢诶，都多得你唔少咯， 多得我唔少 啊！系因为点解咧？我上嚟呢度咧吓，除咗本港嘅朋友之外咧，海外嘅朋友啊， 全世界噶， 系啦，系咯，所以咧吓。 我希望能够同世界各地的朋友大家嗨嗨咁样 打招呼啊！ 我系好开心嘅事嚟。 系啊，有一大班人，喂，我而家喺加拿大啊，修哥，你同我哋讲几句说话啦。 加拿大啊，系啦， 多伦多啊，温哥华啊， 甚至乎有啲都靠 Calgary 啊，即系 Edmonton 啊，艾蒙顿啊，叫做系，唔知点译，不过 埃 蒙顿， 埃蒙顿 系啦，Calgary 咧又叫做 卡加里， 系啦，冇错啦。咁呢啲地方咧，都系我哋香港啲老友记喺度噶嘛， 系嘛， 好多噶啦，我出去嗰边住， 最多噶啦，我谂都系温哥华同埋 多伦多多啲啊， 多伦多啦， 仲多啲啊， 多伦多多， 同埋而家嘅时间咧，听直播。咁啊，重播嗰啲咧就其他城市，因為點解咧？而家直播咧就係佢哋朝頭早九點幾啊，同你打緊招呼啦，啱啱起咗身冇幾耐，係 啊係啊係啊， 聽完呢個節目咧就出去飲茶， 係啊係啊，一盅兩件啊， 冇錯啦。喂，首哥，我哋今日咧二千靚哥再重聚咧，除咗即係行行企企喺度傾偈咧，仲要行行企企唱歌噃。 係啊係啊，上到嚟都梗係要唱歌噶啦， 係啦， 阿主持， 好啦，啱。你讲得啱，我今日就系主持，唱歌嘅咧就系胡老修，唔系胡少修，胡修哥咧就同埋唔系我，同埋 Vince， 系 你个好拍档，每一次你出现咧，同埋喺我嘅演唱会咧，你做嘉宾咧就一定同佢合唱噶喎， 系啊，唔知呢次佢肯唔肯咧？ 喂，演奏咗出嚟啦，前奏都出咗啦，你唔唱都唔得啦。Vince 同埋修哥合唱 永恆啊， 在這刻修哥你待我真的好，柔情求在耳邊低訴，求你说出那真心话，其心想感觉到， 在我心始终待你真的好，诚意唯愿你感到，唯盼这一刹众生思念，从今天上到老， 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如幻变管不到，为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哇，真係有嗰份感情喺度呢，唱出嚟嘩有晒味道嗰啲喎。即係你係同好多嘅女歌手一起合唱过呢隻歌嘅，应该都係咪 呀？係呀，同我顾杰君 啦。係呀係呀，喺你个演唱会嗰度。今晚呢二千靚歌一定要搵 Vince 㗎。从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讨， 还有以后亦不想作预告，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一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如幻变管不到，为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为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 的不想再知道。 知道啦，多哥。 唔该晒你啊 ，Vince。 哇，正啊正啊，好嘢好嘢！今日一开始咧就唱咗呢一只咁好听嘅 《愿 你 待我 真 的好》 哦，好好好，冇啊，你行嘛？清楚，不如咁啊嗱，本来咧就一路阿修哥就企喺度唱噶啦，而家罚你坐。 哦， 罚你坐一阵啦、 啊。哦，好好好。 我知你好好唔中意坐嘅，但系我罚你坐，人哋又罚企噶嘛。我小学生嘅时候，成日俾老师罚企嘅。不过咧，系罚亲你咧就唔好罚企，因为罚企你系啱晒，即系唔系罚嘅，罚坐罚坐，请坐请坐请坐。 好嘅好嘅。嗱，真系小学嘅时候。都成日罚企， 喂，真系老老实实，喂，即系如果你今日我哋二千靓哥咧，就当然系唱歌，但系唔使猛进嘅。我都好，大家都好想即系同阿修哥倾偈啦。喺台上边系咁啦，吓喺台下喺咪前咧都系咁。如果你嗰啲小学，你喺小学边度读书嘅咧？ 吓、啊， 你小学边度读书啊、欸？ 我好多间噶，好多间嘅， 梗系曳学生啦。 因为点解咧？是战乱的时候。 哦，是的。 咁除了在香港读小学，又翻上走难翻上广州又读小学啊。 是啊， 去卜卜斋嗰度都是小学，翻到乡下啦，在祠堂嗰度 又 是学校。 是 嗰啲唔知系唔系小学啦，啊， 系开始大嗰啲啦。 咁啊好啦，战后翻嚟 香港 嘅广州 先， 广州都系小学， 又跌登翻嚟做小学， 好多好多小学噶，唉， 嗰啲名记唔记得？唔记得晒噶咯，都可能啲学校啲名啊， 有个南洋小学， 南洋小学读过啦， 夜九小。 哦，即系第二十九间小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都系喺广东嘅， 广州 喺广州嘅，全部都喺广州嘅， 系广州。咁啊，另外有间就唔记得啦。咁啊，喺学校喺呢个学，睇先喺。 好多间啊，好 多间啊， 喂，我想问你啊，秀哥，卜卜斋咧，即系听就听得多啦。 啊，卜卜斋， 究竟佢卜卜斋同即系后来嗰啲小学有咩分别咧？ 唔系，所谓卜卜斋咧就点咧？以前嗰啲学生即系唔听话，就搵嘢卜，咁所以就叫做 系咪噶？ 系啊， 系咪你作啊？ 卜卜斋啊，向乡下嗰个祠堂啊，仲犀利，仲罚得仲严啊！ 又 搵条藤条，第一打条颈先。 哇，打颈咁 犀利！系啊，又打条颈，第二。打个啰啤， 哎呀， 第三打脚瓜窿， 哇， 系啊，咁样噶， 即系念书唔成啊，念得唔好啊， 我都试过啦，我都试过，响乡下，嗰啲先生真系好严， 系啊，不以前唔使谂啦，我哋嗰个年代喺香港都仲可以体罚啦，都系一样，搵支藤条出嚟打噶， 系嘛， 我细个嘅时候啊，咁何况你话喺广州，咁啊，同埋咧， 响乡下， 我喺乡下仲多谢佢，多谢你以前个老师啦，因为点解咧？所以你而家咧上台， 打醒你啊， 记歌词咁好嘢啊，如果唔系你咁样 fit 落去啊，你都诶是啦，是但啦。我都唔念歌词嘅，我都唔念歌，我都唔念书嘅。 系啊，因为点解咧？念书背书嘅时候咧，吓讲得两句之后咧，到又礼啦， 又礼啊！一夜真系死， 系咯。所以咧， 你可以解释啊嘛，修哥，你话我平时讲嘢系咁样噶嘛，我重复几句先礼噶嘛。 解释 哇，冇得解释噶。 梗系啦，解释 无谓啊。不过最好咧就系而家咧就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啦，因为你唱歌，我真系即系一阵间可以慢慢倾下。 以前你做咁多男主角，哇，做咁多电影，都好少听到你喺个电影度唱歌噶嘛？ 系啊， 点解会突然间，哇，又开演唱会，又唱，中唔中意唱歌啊？等等咧，啊，几时开始噶？ 嗱，咁样。在我七十岁的时候 是 啊 哇好耐了 七十岁的时候 是、 有个朋友就说秀哥开个演唱会啊做下纪念啊 是啊咦突然间你 我开个点开演唱会有没有搞错啊啊你真的。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 的。是啦。 即是做了成几十年戏都没唱过歌的嘛。 是没错啦。没唱歌的。 是啊。 叫我开演唱会啊。啊咁啊阿肥肥呢就听到啦。肥肥听到。啊秀哥你不是想开演唱会啊啊我啊想啊想啊，不过诶唔使不过啦，等我问下耀永叔啦。 哦，系啊，我哋演唱会之父啊，香港嘅。 咁啊，过几日咧，肥肥就讲咯，秀哥你练歌啦， 哇， 拣歌嚟练啦，咁样。 哇， 咁啊，嗰阵时咧就真系差唔多，仲有半。半年到啦， 得翻半年啫。 啊，系系， 心理准备同埋要练歌啦。 系啦系啦， 哇，咁样开始嘅原来。 系啊，咁样开始就系能够， 但系你唔怕， 即系梦想都唔梦想得到嘅， 都未想过，都自己都唔发过 吓，冇谂过，喂。点敢话上红馆开演唱会啊哥系咪啊？ 但系你真系你真系好犀利啊，秀哥！嗱，电影咧一开始咧即刻做就做男主角噶，即系好离谱噶，即系点会噶？你任何一个周润发也好，刘德华也好，全部都要跑下龙套先啦，系咪？磨练下周星驰啊，全部都系要磨练咗十几廿年咧，先至可以做男主角噶嘛。你第一出就做男主角，唱歌咧一唱就唱红冠， 系系， 佢点搞噶？真系呢个真系世界纪录嚟。 嗱，一句 系啊， 感恩 系啊，真系。所以咧，即系香港嘅朋友咧，对于秀哥嗰份感情咧，唔需要多解释嘅。请问秋哥你话我谂下谂，我计唔掂啊！你而家系九十一岁啊，你从事咗。即系呢个演艺界几多年咧？ 哦，七十年咯。嗱，我一九五三入行噶嘛。 哦，啱啱好。 系啦，啱啱 好七十年。 系啊。 哇，难得啊，难得啊。 唔系，虽然系难得，但系都好难过啊。 你又喺度自己喺度将开心嘢调转嚟讲咧，收歌系最幽默嘅。咁所以今次咧吓，即系我又可以未来咧月尾又见到你喺台上面又再唱歌啦。 系啊，咪全靠你啊。 嚟练喂练喂练唱歌先啦，唔好 喂 全靠叶振棠同埋李隆基话一定要同埋你一齐。 唔系全靠你啊！如果唔系我冇办法再同观众见面噶。 所以咧呢一只歌咧应该系观众唱俾你。听你又唱翻俾观众听，叫做相识也是缘分，你真系拣得好，同香港人嗰份感情咧，何止七十年？我谂一路落去，以后再过多好多个七十年咧，都系相依相砌。我哋香港人好尊重你。 相识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好，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衬。风花雪月原是过一瞬，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 期望佢怜悯，谁人中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基尘，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重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是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基尘。 由你唱呢只歌咧，就真系有好似真系嗰种味道咧，好似饮咗一杯好香浓嘅咖啡，里边咧就好多唔同嘅味道。哇，系真系有少少酸酸涩涩又未定，因为曾经人生都系咁啊嘛。咁啊，你唱呢只歌咧，即系同一般人唱真系好唔同，因为毕竟70年，70年，咁啊，真系你即系成日见到你都系嘿嘿咁样笑啊，行企企咁啊，但系即系其实我谂，即系如果一路倾落去啦，即系我哋都会肯定会听到好多好多人生嘅好精彩嘅练历同埋咧感受，系咪啊？ 好精彩嘅， 好多心 有啲好精彩， 真系要慢慢。今晚咧，2000靓歌再重聚，可以同阿修哥咧一齐唱歌，一齐即系。唔好话访问，我系唔好中意访问，即系可以能够同 倾偈啊， 同你倾下偈咧，已经系一个好即系好舒畅嘅感觉。哇，听翻你以前讲嗰啲嘢啊，或者真系喺香港成长嗰度难啊嘛。即系如果你问一啲外国嘅歌手，或者系一啲佢又唔喺香港长大嘅，系咪？但香港人每人都识你啊嘛，咁所以咧嗰份感情系真系浓好多。嗱，收歌一阵间，我哋仲有大把歌唱。啊、肯定嗰啲咩嗰啲啦， 你大把歌唱啊！ 你啊，唔系我啊！新闻报告后再话俾你听，想你唱咩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个从土耳其经埃塞俄比亚飞抵澳门，再搭船嚟香港嘅旅客，怀疑携有可卡因入境，被本港海关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表示，一个26岁旅客从伊斯坦堡经阿的斯阿贝巴，寻日飞抵澳门，再搭船嚟香港。关员喺清关嘅时候，喺佢嘅手提胶袋入面发现4罐曲奇饼。每罐都藏有大約6.3公斤懷疑可卡因，估計市值大約690万。海關表示，隨著本港同內地同國際恢復便捷往還，訪港旅客人數亦都逐步增加，海關會重點揀選來自高風險地區的旅客作清關檢查，確保有效打擊跨境販毒活動。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處表示，教宗方济各宣布擢升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为枢机，成为香港教区第4位枢机。教宗方济各宣布擢升周守仁同另外20个主教同总主教为枢机，擢升仪式将会在9月30日在梵蒂冈举行。 周守仁1959年在香港出世，2021年5月获委任为香港教区第九任主教，同年12月晋牧并就任香港主教。周守仁今年4月访京，是回归以来首个到访北京的在任香港教区主教。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2023年刑事诉讼程序修订条例草案星期三会恢复二读和三读辩论。他在社交网页表示，针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案件中可能出现法律错误，导致被告误被无罪释放，当局提出相关条例草案，被控方增设上诉机制。建议包括在有陪审团的刑事审讯中，控方可以就无需答辩引申被告无罪的命令提出上诉，以及在三个国安法法官审理的国家安全案件，控方可以就无罪裁决提出案件程序上诉。林定国表示，条例草案处理这两种情况，展现法治精神，允许控辩双方都有上诉渠道的原则，所以条例草案令香港刑事法律更加完整，加强刑事审讯中的程序公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父母照顾了我们这么久，是时候报答他们了。香港年金给父母终身稳定的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子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金色总是给人光辉灿烂的感觉，是1945年出生的德国当代艺术大师安塞姆基弗在作品上就用了大量的金色。今次要介绍的这个展览主题叫做黄金时代，听一听维尔潘画廊总监郭永熙怎样讲呢？ 安森基弗他的作品多数会反映出他对德国历史、神话和各种种族的议题的探讨。在 Kiefer 的作品里面，其实都会见到一些历史和哲学的元素的。Kiefer 尤其是喜欢读德国哲学家 Ernst Bloch 布洛克对于乌托邦的核心理念和学术的研究。我们今次的展览叫做 Anson Kiefer 黄金时代，是他对古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的创作。 乌托邦是每个人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亦都反映着人类文明的巅峰。而安塞姆基弗他的作品亦都和乌托邦有很大的关系，他亦都透过不同的作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今次 Kiefer 的作品主要视觉上都是会见到一些金色的颜料，都会令到我们联想起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他喜欢用一些不同的颜料和原始的材料，包括有金、有铅、油彩、土和沉积物等等去创作的。他经常会根据炼金特性去选择一些材料，他很喜欢用这些金属性的材料去加热和融化的过程中去展现不同的颜色的效果，尤其是黄金的颜色。 展览《黄金时代》安塞姆基弗个人展，即日起至9月30日，中环维尔潘画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该晒特兰。收歌收歌，咦，你又企喺度啊？企喺度唱歌，同人倾偈，做节目咧，做电台节目唔使企喺度噶，你又企喺度嘅？不如你坐下啦，好嘛？请坐，请坐，罚你坐。 呢度咧， 罚你坐一阵。 系你主场。我冇办法啦，你还点我又点噶啦？ 不敢，你点？ 阿欧先生， 哇！你咁样我直情要跪喺度都得啦，因为你系今年系唔理几多岁咧，总之你系咧我哋健力士大全，全香港而家咧喺歌影视界你最有资格噶啦吓，七十年、啊，你个讲笑啊！你有70岁已经好巴闭啦，你净系做。演员都已经是70年，跟住呢就做埋电视，仲要而家唱埋歌，哇仲要唱红馆唔止一次添。今晚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大家呢好多期待嘅首歌。嗱头先呢我就特登呢抛砖引玉。 係。 因为同阿张德兰呢就合唱咗呢隻叫做 係啊 劲草叫花。系啊，你又熟到烂啦、啊！ 我唔系熟到烂，我听到烂啫。 听到烂，嗰阵你未开始唱歌噶，见咗雕花嘅时候。咁但系当然啦，你系做紧男主角嘅，边得闲唱歌咧？ 系。 嗱，既然系咁嘅， 系， 不如你系做呢一个影歌影视界嘅花王啊！嗱，头先系 花王， 系花王啊！ 喂， 唔系歌曲，你即系唔系话即系旗下好多小花嗰啲，唔系嗰啲，即系唔系以前啲粤片嗰啲麦基啊嗰啲做噶嘛，佢哋胡枫好正直嘅，唔会做呢啲咩话拈花惹草嘅吓，即系唔会嘅。咁啊，而家咧，不如咁咧，既然系你做咗呢个歌，即系叫做咧点讲咧，封你一个。封喉先， 唔使封喉，唔使，OK， 你叫我唱歌就得噶啦，斩我 歌坛花王 ，OK， 斩我汗颜嘅啫，你唔好讲嘅第样，唱歌还唱歌 ，OK， 你想挡住你，唔该你交只歌出嚟啦，关于花嘅， 哦， 一朵唔够，两朵唔够， 百花亭之恋啦，咁咪花咯， 咁赢晒啦，一百朵花， 得唔得啊？主持， 我唔够胆，即系点咁讲啊？我直情洗耳恭听添啦， 系咪？冇咁讲啊！ 各位朋友，二千靓歌再重聚 present， 收歌，歌坛百花亭， 鸟声歌唱百花亭。花间与妹细梦定，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诉情，尽诉情像分定，恩爱甜面笑迎，共聚得意忘形。百花吐艳情蝶穿花径，百花开放更鲜明，鸳鸯汽水共斗冰，风飞彩花蝶儿翩翩无影，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柔情。爱妹永孝情蝶穿花径，鸟声歌唱百花亭，花间与妹细梦定。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诉情，尽诉情像分定，恩爱甜面笑迎，共聚得意忘形。百花吐艳情蝶穿花径，百花开放更鲜明，鸳鸯汽水共头并。 风飞彩花蝶儿片片无影，绿水青山秀景，美景充满柔情，爱每清定蝶穿花镜。 即刻攞个手机出嚟打晒卡啦，吓、直情喺度一百朵花嘅百花亭之恋，跟住穿花镜，收割大队啊，哇，就唔打卡，系啊，真系如果你可以去行下山啫，我谂即系以你嘅步速咧，真系大家都有排跟啊。如果大家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咧，都跟唔到你都未定，我估啊，即系如果你带队行山咧，啊，好唔好啊？带我行一次得唔得 啊？我嗱，老实讲，我好少行山。 系啊， 系啊，我多数咧都系喺屋企行多。 你知唔知啊？ 系 你今日日日喺度行紧山啊？你嗰度咧叫做窝打老道山。 系啊， 你都 OK， 仲唔系行山？我睇住你喺度行来行去噶啦，都系喺个山度啦。不过咁嗱，头先咧就真系好嘢，我一话咧就要求你话喂，我唱《劲草娇花》，你就整一只啊。有咁多花得咁多花嘅歌， 啊、 你即刻整只《百花亭之恋》。咁呢啲歌我自己咧，好坦白讲，我好中意嘅，因为我系咁样长大，我喺香港长大嘅，我香港仔嚟噶嘛。即系虽然咧，我系唱英文歌嘅，咁以前咧就好西化嘅，咁学校又读英文嘅。 诶，当时系 全部西化嘅，即系个个都系 Joe Junior 嚟嘅。今次你哋个演唱会咧，就阿 Joe Junior 就唱晒嗰啲 Polanka 咩嗰啲，佢包晒噶啦，嗰啲俾佢包啦。我哋唔唱啦，我哋咧就真系我系实由细到大，我系听你呢啲歌嘅，啊，即系睇电视就睇胡枫做主角嗰啲长片，咁但系咧听歌咧就真系我唔记得边一个唱嘅，不过咧呢啲歌我全部识唱，但我有一只歌好中意嘅，我唔知系边个原唱，我真系都唔知道，叫做都系花啦，梗系 啊，系咩花？ 荷花 哦。荷花香， 冇错啦， 新遇上个 系啦，我唱俾你听嚟噶，你多多指教我， 真系好好听噶， 真系好听， 系啊，由你唱噶更加好听。 诶，我好中意呢一啲歌嘅，试下先啊。 系 荷花香， 荷花香，新遇上。荷花爱着素衣裳，花香引得情蝶郎，怎禁他芬芳吐艳？满银堂。 夜夜塘边照檀郎，情味是甜还是苦啊？浪情可以柳丝长，轻轻回响，弹浪问你可知情到心事他断肠，花香哪得千日 好喜欢呢只歌嘅，我系即系前几日咧，即系我直情咧喺个现场嗰度直情，即系不自觉咁哼起呢只歌。点解咧？我喺个中山一个地方咧，嗰度有一个荷塘咧，哇，满晒都系荷花，生到好茂盛。嗰啲你知啦，荷花即系出于污泥而不染啊嘛。 系啊， 深绿色嘅下边，但系咧全部飙嗰啲荷花出嚟咧。鲜艳吐艳夺 嘅荷叶都好靓， 好靓噶，青色又有深绿有青， 好养眼噶， 好养眼。咁佢下边有啲水嘅倒影嗰度好啊嘛，嗰度靓啊嘛。即系所以呢啲荷花池咧，呢啲荷花咧最啱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即係嗰啲人畫國畫咧嚇，我相信好多人都送過嗰國畫俾你，係用荷花做主題嘅，係 咪？普通嚟講，據我所知咧嚇，學畫畫咧，首先係學花先， 係噶， 係噶，係噶。 咁、哦、所以荷花就一定必畫噶， 係啊， 即係你諗起都清新吐豔，哇！嗰啲跟住啲荷葉咧，就嗰啲水珠喺度嗰啲咁樣咧， 仲要有位仁兄唱得好至得嘅， 唔係，仲要有位仁兄咧，我仲要有位仁兄咧，有位真係資深嘅，真係今年91歲嘅和音喺側邊，一路哼住嗰個調子嗰度攞病啊嘛，我未試過，真係當然啦，真係絕對唔係普通綠葉咁簡單，肯定咧就係千塊荷葉啊，仲要係露珠喺上面流下流下，咁樣，好好聽嘅，即係唔係呢一啲歌咧係我哋特登咧，簡單係嗰個年代啦，即係我哋香港 你嘅年代， 你嘅年代，你嘅年代， 我嘅年代， 你嘅年代咧，即係其實我都開始，我全部識聽曬，我都唔知幾時學嘅。 唔係我知道嗱，我都講過噶啦，你啊識唱歌嘅。嘅歌手啊，你啊识得歌就系最多嘅系你嚟， 系咪噶？你 系噶，系噶，系噶， 点会啊？ 系噶，系啊！你啊英文啦，国语歌啦，呢、這个 粤语歌我最多， 系咯系咯， 粤语歌我最中意， 即系好多歌你都识唱啊！你识唱多好多歌手嘅识过， 但系最重要你识咁多歌冇用嘅，最紧要咧就系要识学你嗰啲咩。代表作《青青河边草》嗰啲咧先有用啊嘛，仲有一只都系你嘅代表作，我虽然唔系你原唱，但系咧你一做演唱嘅时候咧，你唱《情花开》咧全场同你一齐拍一齐唱噶，次次都系噶，今次又嚟啦，嗱，今次演唱会又嚟啦，嗱，记住唱呢只啊，得唔得啊？ 吓， 得唔得先？ 吓，嗱你。 好，一齐打卡啊！耳仔打卡。 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夜莺歌声美漫，透露热爱弥漫。情花娇。鸟语嘴，春色充满世间。同相亲，永不分离，我俩爱不变幻。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夜莺歌。 星美漫，套路已爱你吗？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夜莺歌，声美漫，套路已爱弥漫。情花娇，鸟语醉，春色充满世间。同相衬，永不分离，我俩爱不变幻。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夜莺歌，声美漫，套路已爱弥漫，套路已爱弥漫，套路已爱弥漫。 哇，你真是犀利啊！你嗰啲魅力咧，即系连我都忍唔住。你点样忍唔住发呢？即系嗱，呢个歌咧，老老实实就系好简单，但系简单得嚟，就先至有嗰种即系嗰种诶，一齐成长啊，一齐学唱歌啊，一齐跟住唱嗰啲味道啊嘛。嗱，修哥，我有个要求得唔得先？嗱，咁我哋开咗咁多花，朵朵花都好听噶啦。呢个情花开可唔可以同你合唱半只得唔得？我未同你合唱过呢个歌。 好啊，好啊。 你当我系台下嘅观众。啊！你喺台上边啦，你又企喺度啦，哎呀，得啦，好，有你企喺度，好，一齐再嚟咯，嚟啊！你带领我唱。 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夜莺歌系咪咁啊？声美漫，套路已爱弥漫。情花娇，鸟语醉。春色充满世间，同相衬，永不分离，我俩爱不变幻。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 夜莺歌，声美漫， 套路热爱弥漫， 就系咁啊！ 套路热爱弥漫， One more time， 套路热爱弥漫。 呢个版本犀利啦， 你犀利啫。 呢个版本系即系我就哇掹晒车边。竟然系胡枫同我合唱，啊！即系我都冇试过同你合唱呢只歌嘅，真系难得。喂，唱歌就好快时间过嘅，所以咧、啊、你一路行一路唱歌咧，就时间更快。 系啊系啊， 点解咧？你一睇个钟，过咗一个钟咯，无端端 一个钟噶啦。 系啊系啊，好容易啊，三个钟噶啦。啊，一个钟嘅新闻报告之后，十点后再唱好吗？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得呀得郎有心，得呀得没有情，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得呀得有情，得呀得郎有心，就好像两脚印，也是同日生，要我俩心相依。 划着船大呼吸呀，你看呀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分明，就好像两脚印。 划着船大呼吸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 角里， 我们要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 嘚呀嘚浪游戏， 嘚呀嘚没有气，就好像两脚里也是同人身，要我俩一条心。 找分明，就好像两脚力， 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脚力， 我们要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 嘚呀嘚浪游戏， 嘚呀嘚没有气， 就好像两脚力也是同人身，要我俩一条心，就好像两脚力也是同人身，要我俩一条心。 同啲爬龙舟嗰啲节奏差唔多啊，不过咧当日咧就得两个人嘅啫，咁啊争住一个船仔啦，划咗小船啊，即系喺个湖中嗰度做咩嘢咧？彩虹铃啊，首歌 系啊系啊， 我就 好真系好浪漫 嘅，系啊呢啲系即系中式嘅，以前咧即系我唔知道你喺乡下或者系即系喺国内嘅时候咧，有冇试过去即系喺啲湖心嗰度啊，划下船啊啲咁啊？ 我去乡下。我嗰时走难系系得十一二岁嘅啫。 哦，咁细个未彩虹铃，未可以追女仔。 即系咩嘢叫红铃啊？我都唔知啊。 即系菱角啊，食过嘅吓。 啊，菱角食过，菱角。 即系中秋节嘅时候有得食啦。 嗯，系啊。亦都食过菱角啊，即系唔听话就割割咁啊。 可以食得多咯，啲老师割落嚟嘅真系好鬼痛噶，即系呢啲咁。咁样嘅感觉咧，一世都记得嘅。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我都想问阿修哥，譬如话，我而家开始有啲咁样嘅感觉咧，就系、 是、有咩感觉？ 就系成日都系记翻好细个嗰啲回忆咧，好清晰噶。即系譬如你头先嗰位俾老师罚啊，点解俾佢打手掌啊？即系做咗啲咩嘢啊？咁样，你譬如你而家再过到你而家今年，即系已经系91岁，真系拍晒手掌嗰种。仲记唔记得细个时候嗰啲一儿时往事嘅？ 记得噶， 记得噶， 记得噶。我最记即系印象好深刻嘅 系咩？ 我差唔多系5、6岁嘅时候啦， 系啊， 咁样咧就坐喺铺头，即系我屋企，唔系 家庭， 唔系啊，系我铺头个门口，咁阿好姐。就凑大我嘅，咁啊， 喂饭俾 喂饭俾我食，跌咗一粒饭落佢嗰啲石罅嗰度， 系 俾我阿爷睇到， 系 就咁执翻，擘大口就执翻落去，即系我阿爷咧吓， 系 就唔准人嘥一粒饭。 哇！呢所以你就铭记于心啦。 系所以我哋而家食饭啦， 好小心。 直至到而家91岁啦，仍然系要爬青光嘅。 哇！即系呢啲就系教育啊，呢啲就系我成日都讲话，我哋中国人嘅即系呢啲家教嘅。 所以最深刻、 最深刻嘅印象哦， 最深刻印象， 一粒饭都要撩翻出嚟。 啊！仲系喺石罅嗰度。 啊！真系 擘大口咁， 系即系如果佢唔做呢个动作，你未必咧，即系会记咗一世嘅，系咪？后来冇咁节俭嘅， 系啊！ 即系其实成世人咧，应该都系啊，呢啲系珍惜噶嘛。 唔系，我爷好奇怪嘅， 系啊！ 有一日突然间啊，翻到嚟铺头啦， 系啊！ 诶，阿修， 屙尿 吓咩事啊？ 吓、啊、叫叫叫我屙尿，咁我唔系 屙咯， 啊啊屙咯， 做咩咧？ 屙完佢咕一声，佢饮咗，啊吓， 唔系啊， 系啊，诶，原来咧吓可以医血打嘅，诶，佢俾人撞到啊， 哦，我听闻过啫，真系有人做嗰啲咁嘅童子尿啊嘛，话 系 要咁细个先有用噶， 嗰阵时就系五六岁咯， 五六岁， 嗱呢啲咧就系好深刻嘅回忆。 咁你阿爷后来有冇即系好似你咁即系长寿啊？ 啊！佢真系讲起上嚟咧吓，就好似即系好唔系咁开心噶嘛。我阿爷咧吓，善事做尽， 系 做得好多善事嘅。啊，咁啊就唔讲啦，净系 OK 好啦，系啦， 到咗到咗七十零岁，佢又唔喺度。 哦，啊、不过咁、都唔算系唔好，因为以前咧。即系譬如我嘅爸爸都系七十几岁，即系已经系福气嚟噶啦，一过咗七十，已经系。 就我啱啱入电影界嗰年，就系佢唔喺度啦。咁啊，即系七十年前啦。 哦，阿爷啊嘛， 唔系佢应该嘅长寿啲噶。佢。真系个人都认为佢咁样系短命 的，都唔应该嘅，因为以前嗰个年代，我觉得即系所谓都应该系非常之即系唔好话普通啦，而系已经系福气嚟嘅啦，七字头。以前都你唔知啊，你计睇得嗰啲数字啦。以前嗰啲人咧，五啊零岁就走噶啦， 佢就 真系个平均系五啊几六啊岁嘅啫。 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 啦嘛，已经系古来稀噶啦。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你阿爷做咗咁多善事啦，做尽善事咧，就系真系即系福荫下一代，再下一代到你嗰代。 咁 系咪啊？ 系啦，我哋咧就系食阿爷嘅福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都好敬重阿修哥，但系全香港人都系一样嘅。咁即系譬如话，你今次啊同四个小生一齐去演唱会咧，有一好大部分咧就做咗善事嘅，就拎晒去俾啲弱势社群，系免费招呼佢哋嚟睇你哋唱歌，所以你哋根本一路唱。就一路咧，系即系福荫紧，即系我哋香港有好多嘅老友记， 嘅希望系 系啦，好多系啊，一定会嚟，大家都会好开心听你唱歌。咁仲有咧就系、是、你唔系自己唱歌，你一上台大家就开心。呢啲就系好难形容嘅，系即系我系最丰富嘅经验啦，因为我同你嘅喺台上企喺度倾偈，好似而家咁咧，倾咗唔知几多次嘅， 倾咗好多次啦， 但系次次都高兴到唔准你走。开心到不 得，你唔准我走啫。 下台下嗰啲，我走咗啊！佢啲人都唔准你走啊！要 encore 啊！ 你好艰难嘅，你知唔知啊？ 你够唔够？你话我艰难就尴尬啦。咁啊，唔该你嗱，而家嗱，头先我已经撑完艇彩虹铃啦。你而家即刻撑艇，你唱啲咩歌可以撑艇咧？许冠杰同埋啊，系咪边个？系咪？以前是不是吕有为咧，定边一个嗰出电影啊？ 系咪？ 系咪 啊？哦，双星情歌啊？ 系啦，双星情歌就讲佢哋爬住只艇嚟唱噶嘛？ 系咩？系咩？ 系佢系曳遥共对轻舟飘啊嘛？ 哦， 啱晒你啦，首歌。你同边个都好啦，你以前咪同嘉玲啊，同有仲有边个啊？白燕有冇同过啊？ 有 啊，哇！仲有咧，仲有咧，讲几个嚟听下。 紫罗莲咯， 哇！啲全部一级嘅女， 系1940年之前嘅红星， 红星啊，直情红星啊，即系你咧就系初出道就竟然拍咗一级红星，你又做男主角，哇！你啊真系呢福气真系， 真系好难得， 好嘢。犀利！ 曳遥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情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 艳阳下雨会相衬，望鞋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云，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心酸怎料似未见，明日对花忆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渊枕，醉拥孤琴比不敢，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心两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忆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渊枕，醉拥孤琴比不敢，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 哇！临尾嗰两句咧，收歌嚟都嗰啲悲情，即系哇！喺心里边散出嚟嗰啲十足咧。我谂起我细个嘅时候睇你嗰啲长片咧，有好多数咧见到你咧都系开心嘅，即系咧着住西装好嘅有型咁样咧弹来弹去啦，又跳舞啊又成。咁但系咧，你印象中咧有冇嗰啲悲情戏咧？你又印象深刻嘅，譬如同边个女主角？对演，譬如以前是白演啦，就次次都 唔系 都咩噶 咯，好难得，好难得同白演白演叫扁姐 啊，扁姐真系啊，一早系阿姐嚟噶啦，已经 系系，咁啊好难得诶，因为点解？我哋细个嘅时候已经 睇佢做戏， 系唔系睇佢做嘢。亦细个边处 冇得睇啊！ 冇听到白烟、张活友啊， 吴楚凡、 吴楚凡、张英嗰阵时，全部都系1940年之前，即系香港未打仗之前嘅红星嚟， 已经红咗噶啦吓，已经做紧电影噶啦，佢哋 真红到发。 发紫啊， 系啊， 咁即系你又啱，你其实后一代嘅，你几多年？五几年？ 唔系，我1953年啊嘛， 佢哋四几年， 当佢40年啦，50年，即系 十几年， 但系我哋十几年噶啦， 但系你一入行就已经拍住佢哋做男女主角， 我入行咧，真系全靠全靠方艳芬啦， 点解啊？ 佢肯拍我嘛？ 第一个就系方艳芬啊！ 佢系花旦王， 系咯，花旦王啊嘛，系咯， 系啊！想拍佢都几难噶， 咁梗系啦， 好难夺佢嘅， 梗系啦，方艳芬， 你会讲 我都知啊，我知啊，即系佢净系即系真系叫花旦王咧，即系话女嘅花旦系佢 number one 咯， 系啊， 真系。 咁所以咧，就我非常 非常之幸运啊！ 哎，你又讲后，即系你又真系叻先至会咁噶，你又叻， 叻喎，叻又喂，有咩叻啫？ 点解啲女明星个个都要拍到你啊？因为你靓仔啊嘛，收歌嗰阵有型啊嘛，系咪啊？真系，你估讲笑啊？咁啊，后来先至，四哥先系你先嘅咧。 我先佢一， 你先佢一两年啊，即系我嗰阵谢贤啦，又 老四又系，佢非常之潇洒， 潇洒，你哋两个真系，总之系差唔多所有戏你哋包晒咁滞，男主角。喂，如果系咁样咧，不如咁样啦，我哋 嗱，唔系我头先又唱咗许冠杰嘅歌，我都非常之中意听佢嘅、哦。你可唔可以啊？嗱，你随便都可以揾到只嘅、哦，系咪咁讲啊？ 咁啊系，好似拖鞋咁，我屋企大把，随便揾到只嘅、 啊。 我 冇错啦，所以我话你啊，识得唱。唱歌识得好多只好多只嘅就系、是、你。 你求其点啊？即系要啱翻你头先嗰只歌嗰啲 mood 先得嘅。即系你不能够点话喂鬼马双星啦，或者咩嗰啲就快得滞啦，系嘛？即系呢度唔好大 band 啊嘛。咁就抒情噶啦，你话啦啊！即系譬如嗱头先嗰出戏咧就叫第一出叫做佢同许冠文啦，即系就叫鬼马双星。咁然后头先嗰只就系双星情歌。咁啊 ，Sam 咧好叻嘅，每一出戏咧都有一只好劲嘅歌，然后就梗有只情歌啊，梗有两三只情歌傍尾咁样嘅。跟住第二出咧就叫做《天才与白痴》咯。 系啊，喂，《天才与白痴》哎，非常辣辣。 你心谂我痴，天才与白痴，痴痴痴。 系啦系啦， 又唔好摸啲唔得，呢度唔啱。 唔系，所以我话你。咩歌你都识唱嘅， 识唱一两句啫。 咁跟住你又谂住乜嘢咧？ 发下梦咁得唔得 啊？哦，发梦啊？ 系啊， 个人都发梦噶。 系啦、啊，我同你一齐啦，炸低嗱你好你咧，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喺电影界咧，咁早入行咧，一入行就已经系同所有嘅女嘅一级演员合作，呢、這个真系梦想之中嘅梦想。 系啊，我都话啦，我呢个纪录咧就多数有人破嘅，一定破。不过我呢个纪录啊， 冇得破，冇可能破， 冇得破嘅。 点破啫？一入行就有白演又紫罗兰， 紫罗兰， 紫罗兰系紫罗兰。 嗱，我 数啦， 我约两啦，我可能我会唔记得晒。 唔够啊！你手指唔够啊！ 系啦， 白演啦。 白燕啦，紫罗兰啦，方艳芬啦，邓碧云啦， 邓碧云都有好， 邓碧云， 嘉玲有冇？ 嘉玲有， 哇，已经五个啦，全部一级嘅呢啲。 林凤啦， 林凤哇，又系一级哇， 系啦，罗艳卿啦， 哇，全部我哋都识嘅， 系啊， 好熟添啊，睇佢哋好多戏啊呢啲。 凤凰女识， 凤凰女解释啦，哇，已经八个啦，八个啦，哇，仲有 啊， 再搵本书嚟啊，行军嚟啊，哇，夏丽姐，哇，仲有噶，可能仲有噶。伊丽莎白泰莱有冇啊？ 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冇，Joseph Finn就有。 Joseph Finn 系边啊？萧芳芳 系啦。 犀利，真系呢个系世界纪录。全部你头先讲嘅咧，全部都系唔系乱噏嘅，系一级嘅，全部都系一级嘅，独当一面。 唔系独当一面又另外一件事。我所有咁嘅女主角咧，我都拍匀晒。 哇， 系啊！ 即系你话呢个系咪真系？真系唔知系天才 啦，江雪啦， 仲未数完， 未数完。 你得十只手指啫，你数唔够手指啊！ 你识唔识周坤宁啊？ 识，我知道个样系点嘅吓。周坤宁都靓啊，好靓靓女嚟嘅，又系 丁莹啦， 哇，又系 尹芳玲啦， 哇，喺做喂电台界你都做埋 咩？嗱，你够系电台界啦， 尹芳玲系电台界嘅， 同你倾偈， 播音 王哥啦， 系我。即系呢一个系我嘅梦想，我嘅福分。好，送翻头先就呢只我发梦嘅歌。如果我第二世啦吓，即系我又冇机会啊。但系呢个咧歌咧就系阿 Sam 你想点嗰只歌，好嘛？叫做《天才与白痴》，我哋多数系白痴，一齐发梦。 嗱，白痴得你咁咧吓，真系都好难得啊！啊 ，OK， 睇下白唔白痴先，唱完就会变噶啦，变翻天才啦。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世冬，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飞，莫须在梦中。南柯长梦，梦里不知所踪，醉拥他朝醒觉，是否跨风声浪？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劝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何必寻梦？梦里甘苦皆空，劝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收歌一齐嚟嚟， 何必寻梦？ 好听啊，阿 Sam 作得嗬， 系作得好听， 作埋词添嘅。咁啊，头先嘅歌叫做《天才与白痴梦》，咁诶，你是天才，我是白痴，一齐唱嘅，叫做梦。OK， 第一个钟系十点半啊，又过咗半个钟，即系仲有一半嘅时间。而且你应该再重聚今日嘅特别嘉宾系我哋至高无上嘅收歌胡峰，稍后再 check 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表示，教宗方济各宣布擢升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为枢机，成为香港教区第四位枢机。教宗方济各宣布擢升周守仁同另外二十个主教同总主教为枢机。擢升儀式將會在9月30日在梵蒂岡舉行。周守仁1959年在香港出世，2021年5月獲委任為香港教區第九任主教，同年12月進牧並就任香港主教。周守仁今年4月訪京，是回歸以來首個到訪北京的在任香港教區主教。本港和內地早前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正同國家網信辦組成聯合工作組，希望未來幾個月提出具體執行方案。孫東強調，本港非常嚴格規管個人數據，特別是出境方面，既定政策維持不變，市民不需要擔心。行業之間的重要數據亦都有相關法律規管。以色列持續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總理內塔尼亞胡政府領導的司法制度改革。內塔尼亞胡回應的時候說，難以想像政府會剝奪示威權利，又或者以暴力對待示威者，但示威集會的自由不應該伸延至可以違反法律，令其他數以百萬計民眾的基本權利受損，包括堵塞主要道路和民選官員隨意被示威者不友善地質問。內塔尼亞胡又對近期幾乎每日都有的示威活動表示不滿， 他要求总检察长出席内阁会议，讨论警方对示威采取的反制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敢想敢干的女企业家许半夏，随着中国经济起飞，在由男人主导的钢铁产业之中，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保证3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人每日丢弃超过10,000公吨垃圾，而厨余就占大约30%。梁培辉睇到工商业有唔少依然可以食用，甚至未过期嘅食物，因为种种嘅原因而被丢弃，于是成立公司制作宠物鲜食包，为养宠物嘅人士提供多一个选择。 當時我哋收嗰啲全部都係叫做工商業廚餘啦，可能係食品工場佢用剩嘅廢料，豆腐渣啊、咖啡渣啊、啤酒糟啊。另外一批咧就係可能喺酒店或者係一啲catering service， 即係好似航空公司佢哋有啲飯餐咁，其實佢哋會產生好多啲邊角料嘅。佢好多時咧係可能個倉唔夠位擺咧，係成盒嘢根本又未過期又冇開過。咁就已經要抌㗎喇。通常呢係一啲好高級嘅餐廳或者酒店，佢哋先會有咁高嘅要求，係未變壞未到期佢哋都要抌。好多時係一啲好靚嘅材質，咁我哋當時已經諗話啊，其實呢扎咁有用嘅材料其實係咪應該唔好嘥咗佢，可以轉做一啲產品呢？ 如果熟悉寵物喺飲食上嘅要求，身邊又有多餘嘅材料，不妨試下為寵物親自下廚啊。唔知 Perry 呢个建议又啱唔啱你身边嘅宠物呢？ 其实试过有一年嘅 Halloween 呢，咁我哋就试咗做个 demo 啦，就係将一啲 Halloween 用剩嘅南瓜绞蓉变咗南瓜蓉啦，再捞一啲豆浆去做一个南瓜布甸，咁可以俾狗狗食到。其实人食都得嘅，因为我俾狗食呢就冇落糖。其实如果落返糖呢，我自己觉得都系几唔错，同埋几有营养嘅一个甜品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翻依旧往昔青葱， 谁细数着那小风波？往事就似风中响起一首老歌， 歌曲风格或改变多，始终唱着那些老歌，每遇到苦恼时，不知不觉口里哼这歌， 心境现时改变多，偏偏记住那些老歌，载着往昔岁月，歌曲鼓舞跨过坎坷。 温馨故事，温馨老歌，唱着淡记欢笑。 清楚。 往日是 爱之火， 都因这 颗 一阙歌，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首歌， 歌声心里轻， 爱我。岁月不老歌，开心故事不怕多，那日转分几年，风中给你点播这歌，几多快乐几多痛楚，每段下在歌里边唱着唱着，仿佛心里轻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是 爱之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 歌声心里轻 按摩， 风雨中 唱着这歌， 小风波 记忆清楚， 往日是 爱之火， 都因这歌， 一阙歌 化做爱火， 多艰苦， 放声高歌， 勉励我 唱这歌， 歌声心里轻 按摩。 歌名叫做一首老歌，同我合唱的多谢晒关菊莹啊，菊姐好挂住啊，雪山啊，好少出嚟唱歌添，最近嗬， 系啊系啊系啊， 少好少见到。不过咧，即系一位即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嘅歌手，佢唱嘅咁多嘅歌啦，仲演过咁多戏啦，哇，唱咗咁多主题曲啦，呢样嘢我系最珍惜嘅，即系最好感恩可以有 狂潮啦，唱得 吓，冇得顶，冇得顶。 是他 也是你和我，真系从全香港嘅人讲，是他也是你和我。哇！呢一句歌词真系冇得。咁当然啦，我哋香港虽然系细，人又唔系好多，就系、是、因为咁个好处咧，就系、是、我哋以前唔会有其他即系所谓 distraction 啊，即系冇咁多即系俾人哋吸引咗去做其他嘢啊，咁啊集中晒喺香港。总之咧，翻去放工，食完饭就睇电视，系嘛？咁、我哋平时咧就听收音机，得两样嘢嘅啫。咁所以变咗咧，无论系有首歌，无论系关菊英，好多同我哋一齐成长嘅歌手啊、演员啊、明星啊，全部都好似 唱歌唔关我事噶， 未关啫，但系都关咗好耐啦。肥姐喺度嗰时候，你做咗演唱会就开始关噶啦，所以关关下关到而家咧，你识唱咁多歌咯。喂，阿芬哥啊，你七十年代嘅时候，系咪做紧电视啦？已经 七十年代， 嗯。七十年代你做紧咩？我唔识计。 我差唔多六十年代尾 就开始唔系啦。 七点唔系睇先，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啦。 初就有啱啱开啲啱啱开台冇几耐啦。 系啦，我系入 TVB 啊 电视台啦。 哦，即系差唔多你开台嘅时候，你已经去噶咯。差唔多， 差一两年， 系差两年到，即系一开台佢哋是就即刻嘅阿波叔啊、阿肥姐啊，佢哋咁啦。 系啦，系啦，系啊， 系啦，咁啊，系啦，我又印象中你都好早好早噶啦，啊，即系佢六十年代尾就嚟啦嘛。好啦，咁啊嗰阵七十年代后来咧，你都记得啦。 哦， 哇，嗰啲歌手咧，但系就 唔系嗰啲系有啲。台湾歌手 好多啊，系啊，冇错啊，你讲得啱。嗰阵咧好奇怪，我哋香港自己竟然冇歌噶，即系冇流行曲噶，即系中文计啊，即系全部一系唱英文歌。如果唔唱英文歌咧，你就死啦。 唔系，当时嚟讲咧吓，台湾嘅电影可以令到令到粤语片成个粤语片式微， 系 咁啊。之后咧就好多歌星嚟。 香港唱歌啦， 系啊， 啊，亦都好受欢迎。 系，即系你头先讲一个 point 咧，就好啱。即系点解我都成日都谂紧细个，点解全部都系台湾歌手，同埋就算香港嗰啲歌手咧，都系要唱台湾嗰啲流行曲噶？即系我哋自己冇噶嘛。我哋讲广东话，点解佢全部要唱国语嘅咧？嘅啫，咁我哋以前细个我唔识噶嘛。咁但系原来你头先讲呢个呢一点好重要，就系佢哋嗰啲电影影响咗香港噶。以前嗰啲柯俊雄时代 系啊， 系咪啊？ 养鸭人家啦， 系啦， 嗰啲 张美瑶啊， 系冇错。 哇，嗰啲系跟住后来就有林青霞嗰啲咁样，全部咧，即系我细细个都掹住家姐，系啊， 哇， 一掹住家姐个三尾入去，有睇过呢啲戏噶，我都 系啦， 系啦，即系虽然主要想睇西片啊、铁金刚啊嗰啲啦、杜琪峰嗰啲啦，咁但系咧间中咧就跟住家姐咧都会睇到。即系呢啲明星啦，吓、啊，即系甚至乎而家阿凌波 Auntie 啊、金汉啊嗰啲，我都有睇过嘅。 系嘛， 即系佢哋梗系 佢 哋啲。 佢喺美国翻嚟啊，我哋都有大家 有大家聚 相聚嘅， 成日都见啦。佢哋即系佢哋真系好有好有心嘅啊！即系呢班拍旧朋友系成日见添啦，系咪咁？每年都翻嚟嘅。咁啊，即系如果讲起呢啲咧，以前嗰啲国语嘅时代曲咧，真系红霸一方啊！ 系啊， 成个香港，成个东南亚都系佢哋，成个东南亚。 你讲得啱，你讲得啱，甚至美洲啊， 都系啊， 都系 啊， 美洲。 全世界嘅中国人就唱晒呢啲啦。咁啊，其中咧就我哋香港有个顾家辉啦。台湾就有个都是教父， 是啊， 唱呢只往事只能回味，他作的 是 刘家昌啦， 刘家昌啊，冇错， 诶，回味一下咧。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的竹马青梅，两小无猜一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肠，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回。竹马青梅，两小无猜一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只有在梦里相依回， 下时光难倒回，我就在梦里上一回，我就在梦里上一回，我就在梦里上一回。 喂，我哋听歌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我都由细唱到大啦。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唔好理即系究竟啲音乐部分啊，或者咩点样配乐啊，或者啲音响点啊，唔好讲嗰啲先，嗰啲后来嘅。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你唱任何一只歌，嗰啲人咧有冇共鸣，即系话佢以前识唔识呢只歌，识咧佢中唔中意呢只歌，一中意咧佢就自然咧佢就会识唱噶咯。 是啊， 每人都是这样的，你歌曲那个魅力呢就在这里。 嗱，老实讲，听我的歌的人呢多数是上了年纪的。 嗯， 所以呢我揀的歌呢都是比较旧的歌，老的歌咯。 冇错。 等他们有共鸣嘛。而家如果我唱一首新的歌呢，我那些观众，我的观众呢是冇共鸣嘅， 咁你又唔好抢 Mira 生意， 系啊， 佢唔够你唱 得到啊， 点够你唱啫？ 喂，点唱得到啊？哇，佢哋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唔系，佢有佢犀利，你有你犀利，咁咪就各自犀利咯吓，各自精彩呢个系最重要，就系话每一次咧，我都见到下边听到阿修哥喺台上面唱歌咧，佢唔系一个人唱嘅，你永远都有合唱和唱嘅，你知唔知啊？嗰啲和唱喺边度？喺台下。唔系台上请嗰啲女仔，唔使请啊！你次次都得，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尤其是一啲情怀啦吓。 嗯， 佢咁即系譬如佢入去睇演唱会咧，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呢样嘢。佢有个心，就算佢唔开口都好，佢怕丑都好咧，个心系跟住你唱嘅。咁啊，从来咧佢哋冇上过堂学噶，尤其是佢读书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咧嗰啲功课就唔记得嘅。嗰啲默书就唔识默嘅，但系歌词咧就识晒，系咩？所以歌曲嘅魅力就系，尤其是一啲经典歌咯。所以你拣嗰啲咧，全部啱听、啱唱、啱和唱， 唔系啱我 系啦，啱晒咩咩？咁 我嘅观众 咯，你知唔知啊？你嗰啲咩所谓上咗年纪嘅观众，全部都系你啲师弟师妹。你大过佢好多噶啦，系咪啊？个个都系睇住你，细细个就睇住你啊嘛。咁所以咧，嗰个共鸣，嗰个共鸣感仲大，系咪啊？ 系啊。 即系等于咧，我咧就凭个感觉记忆嘅。譬如呢啲歌咧，七十年代当然我都开始识唱、识听歌、识唱歌，但系唱英文歌。但有啲歌我系唔使学嘅，好奇怪嘅。全部你头先讲嗰啲七十年代嗰啲国语时代歌咧，台湾我全部识晒嘅。 是啊， 系啊，我全部识唱，我唔知点解，因为啲歌朗朗上口。 所以我话啊，即系歌手之中啊， 你 识唱歌嘅 呢啲， 系啊系啊， 识唱冇用嘅。 你起码几百首啊，吓、啊，亦真系随时可以。 有歌词我就得，我系唔记得歌词嘅，因为同我读书，同、我小学读书一模一样，默书成日唔记得嘅，如果背默就死啦。啊！即系直情死啦，死啦，死啦！ 咧，我头先讲啦，唱得讲讲得半句就到， 所以你到而家啦，辉哥，系啊，收歌嘅招牌嚟嘅，但系佢一唱歌咧，一拍戏咧，完全冇嘅，真系好奇怪。嗱，呢个歌咧，我就即系睇下你有冇共鸣，一定香港人一定有共鸣，就唔系因为只歌原本红到咁犀利。都红，不过咧后来咧我哋有粤语版啊， 系啊， 阿肥妈将佢变咗另外一个版本，阿周润发将佢喺监狱嗰度唱，哇，唱到家之行文，不过原本咧好优美，系一只叫做《绿岛小夜曲》。 哇，呢首歌咧吓，你唔好你嗰个友谊之光啦吓，净系呢首歌真系好。都唔知点样形容嘅， 好优美， 系啦系啦， 好，我哋好静心，我好静心咁唱， 系系， 眯埋眼先， 系 绿岛小夜曲， 这绿。 高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愿你也在我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了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重庆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这绿岛像一只船在夜里摇呀摇，姑娘呀，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苍蝇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语？ Edward，Edward，好抒情啊！啊，真系呢首歌嗱，唔知点解，呢首歌嘅歌词同友谊之光的歌词是不同的，完全是两首歌来的。 完全是三首歌，因为现在还有一首呢，又是个个都懂的。为什么这首歌呢，就是有史以来我相信的全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最流行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收歌版，我做和唱。 哇哇 来来来 哇， 我们一起 来呀， 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的好 的好的， 谢谢你， 你先唱啊，谢谢修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

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虚耗。 用尺子一颗心，要珍惜快乐人， 若人 看开一点，放更多友情到近， 两分 平常心 来静听， 放开偏执去断症， 让我交给 朝操震多年空大声，如浮云似是我，时日让我飘过，过得轻松真不错。 人成熟领会到，人生好比本草，吃得苦一生却不虚耗，吃得苦一生却不虚耗。 是当年咧，即系为阿张德兰咧度身订造嘅一只歌咧，就叫做《本草人生》。阿秋哥，你知点解啊？点解要会同阿张德兰度身订造呢只歌咧？本草讲本草人生， 系咪应该系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嚟？ 又唔系。我想都不是很多人听过这首歌添。 是啊，是啊。 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张德兰刚刚就读完了这个中医，他真的拿了个中医牌，他是认真一个中医师来的。但虽然他没有现在没有挂牌 去行医，但是他就真的读完了，就是帮了很多朋友。 第一见到他叫我跟他把握脉都好。 没错啦，所以我其实为什么 会播这首歌呢？就都就想请教一下秀哥。即系个个都我谂，好多人都记者都成日都问你，你今年91岁，点解会咁犀利？啲健康壮健，又行得，又走得，又食得，仲要跳得，仲要唱得，而家点样？有啲咩心得？讲少少心得啦，冇 冇边有心得嘅啫？ 孤寒啦， 唔系冇心得嘅，真系系啊！只系靠行路，仲有勤力。 勤力做咩先得噶？如果勤力饮酒就死啦。 比如唱歌， 哦系。 咁你唔勤力啊？你点可以记得晒啲歌词咧？ 同埋头先我都喺咪后赞你，就即系我都同你即系一齐唱咗好多年歌啦。 系啊。 你而家最近咧，即系唱歌咧嗰啲音嘅音准啊，真系好过以前。即系你最初嘅时候可能生疏啊嘛。即系啱啱翻翻出嚟，咦玩下都好咁样。喂，而家你唱唱下，你好犀利，即系真系，即系唔会走音噶。咁啊，好难噶，其实即系尤其是唱 live 啊嘛，系咪啊？ 系啊。 咁啊，就头先你讲嘅，你日日唱噶？ 系啊，我得闲喺屋企我就唱噶啦、 哦， 一路行一路唱咯，啊。 一个厅嗰啲地毡咪烂晒都行。 我唔系唱啊。我是嗌歌的。 哦 ,ok。 我一路 大声唱， 一路行一大声嗌嗌把声。 哦，有没有收过投诉电话？有没有警察敲门？ 啊咁就冇。 喂喂，佢投诉佢唔係话你大声㗎，佢唔係话你唱得唔好㗎。哇，楼下收歌啊，吓俾人哋打劫啊，吓咁大声嗌。讲笑啫，梗唔会啦，大家諗你啲隔离邻舍都熟到你烂啦，係咪？大家都住咗几十年喺嗰度， 係 咪？因为我记得你好耐已经喺嗰度住㗎啦。 係咪？呢个是我的家。 係啦，是啦即係真係 friend 嚟 㗎。 仲有呢就係、是、屋企咧就一路行，有時咧就一路行一路唱，跟住咧就一路睇電視都有。咁啊，電視咧又係同我哋一齊成長啦。你又已經係做咗電視台，即係 TVB 講咁多年， 好耐好耐。 咁我諗你都係親眼見住咧好多嗰啲武俠劇咧，哇！你都有追下咁噶，譬如阿秋官啊。 武俠劇咧，我有睇噶。 有睇啦，係啊。咁雖然你以前都做過武俠劇，即係有冇以前同曹大華嗰啲一齊做過武俠劇？冇話電影啊。 好少， 好少， 好少，因為點解咧？ 古裝咧就比較辛苦啲嘅，啊嘅時裝咧就冇咁辛苦，但又唔使誒嘅梳頭啊、扎頭又唔使， 好煩㗎，好煩㗎。咁所以咧，我哋好少見到啊，所以我印象中就未見過你做一出古裝嘅，啊，全部都係一出嚟就英俊小生瀟灑， 咩英俊啊， 行去揸住個開篷車咁樣，再住啲女明星。不過好啦，如果你講起呢啲古裝咧，喺 TVB 咧，你都好少拍嘅。所以得間中都有啦，有啲懸崖啊咁樣啦。 唔係，不過咁啊，即係嘅電視劇嘅主題曲，我經常聽、經常唱嘅喎。 係咪㗎？ 係啊，係啊。 咁唱住嚟聽下先啦，我未聽過啦。 啊，你未聽過？ 我未聽過你唱嗰啲咩武俠劇、武俠劇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整隻嚟聽下先。 啊嚇！ 你話啦，你話啦， 《倚天屠龍》啦。 哇！喂 ，Vince。佢系《倚天屠龙记》喎。 情义要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中，情仇两不分，爱中偏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相思难共。情如天，万里广阔，愁如海，百般汹涌，要共对亦难，分也不可。仇仇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唔記得咗歌詞， 唔出奇啊！呢啲啊即時考試都可以考到 A 噶啦 ，A 減啦 ，A 減啊！唔記得歌詞啫，唔係唔識唱啊嘛！一亮劍攞把屠龍刀出嚟，哇！沙沙聲啊！ 情如天，萬里廣闊，愁如海，百般洶湧。对亦难，分下不可，爱恨填空。迷茫茫，苦痛有几千重，愁愁怨怨，待那日才可终。屠龙刀，倚天剑斩不断，心中迷蒙。屠龙刀，倚天剑斩不断，心中迷蒙。 《倚天屠龙记》你都识唱啊，真系犀利 啊！真系我唱歌咁耐，未曾试过甩嘴嘅，就系、 是、好少有 嘅。系啊，一 你陶醉 先，唱咗红馆五次啊， 未失过手， 未试过甩嘴啊，亦都唔睇啲字幕嘅啊。 咁啊，多谢你，咁你竟然咧就～ 做一次示范喺二千岭哥再重聚甩嘴， 系 啊，就因为呢个节目啊吓，真系令我咧吓、啊、非常之 relax 啊 ，relax 得滞啊，即系轻松得滞，即系你唔觉、你唔觉得紧张啊嘛？头先系咪真系噶？我好坦白讲，即系我所识嘅咁多啲资深歌手咧，即系每人都甩过嘴嘅。即系每人都做唔止一次嘅，一定系，因为点解咧？ 咁 我问佢：，你做咩头先会甩咗？呢个歌系你嘅代表作嚟嘅，你唱咗唔知几多千次嘅，佢就系因为系咁，越系咧，即系最熟悉、最容易嗰啲咧， 系啊， 就系、是、个心咧，可能未必即系，唉，太习惯啦，嗰啲咧就系会嘅，专系甩嗰啲嘅，即系等于咧，我系足球迷嚟嘅。永远在世界杯最重要时刻射失十二码的就是最好波的超级球星嚟。你即即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模型系模型噶，唔系关技术事噶，系咪啊？所以咧，你系超高手嚟噶，修哥，你先至会甩嘴噶。你唔好以为唔甩嘴咧就系新人，新人咧就紧张咧就唔会甩噶。 唔系，我真系。真系 喂，今次嚟喂签个名嗱，第一次甩咗二千靓哥再重聚， 系啊， 胡修 唔系，仲有一样， 系 我唱咗咁多次，咁多次未曾试过甩过，我又未曾试过睇字幕， 系咩？ 都系啊， 哦，因为你点解话你因为你记得晒啊嘛， 熟晒啊， 使乜睇啫？你唔同我咁差啦，我一定要睇。 咩？你 我唔使睇 喎，你点使睇啊？啊，你识咁多嘅几百首歌， 我净系识啲音嘅咋，嗰啲歌词我都识。如果有得睇，我都识。 咁咪就系咯，啊系咯。 我而家就本来就真系唔记得啲歌词，但系我都好中意啊。 你咩啊？ 另外一只武侠剧，另外一只武侠剧嘅主题曲嗱，你又唱一只《倚天屠龙记》送俾我哋啲听众啦。我又唱翻只头先阿张德兰原唱嘅。呢只叫系嗰个《神雕侠侣》，佢同阿刘德华咧，记唔记得啊？ 哦， 阿莲妹啊，同阿刘德华主演嗰出咧《神雕侠侣》，有呢只主题曲，有张德兰主唱，叫做《情义两心坚》啊，喺个前奏已经好鬼听。系啦，姑姑，哎呀，你记得啦，系啦，哇，乌家辉作曲， 好正噶。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此心托飞雁，愿剩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毁兼此心托飞雁，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总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缘似甘美，冷似心托飞雁。哪怕悲欢，何妨聚散？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总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 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往，情缘至今未冷，此心托飞眼，哪怕悲欢何妨聚散。 这一出叫做《神雕侠侣》，首歌你知不知道我都演过这一出戏的？ 是啊， 客串了两天。 是客串了两天，演哪一个啊？ 唉，梗系古龙系咪呢一个即金庸都冇写嗰啲啦。 系啊， 即系以前啊监制萧生叔咧， 啊系 无端端咧，喂，我哋整一个角色，你同阿张德兰咧就古装啊，你玩过未啊？我未啊，未，唔好玩啊，唔好，你试下，拍古装好得意噶。于是乎咧就整咗个角色出嚟，咁啊即系有一段戏咁啊，同阿张德兰一齐即系客串，我哋两个都唔系演呢啲噶。唉，好笑啊！ 古装啊， 所以我又同你一样，即系嗱，你今天咧就第一次喺二千靓哥甩嘴啦。 系啊， 我咧就系、是、我咧就喺个第一次咧就喺个电视嗰度咧就古装咧就即系都系甩都系甩就甩 NG 比较多啲啊， 系啦，我哋都惯噶啦嘛，系咪 NG 都惯噶啦？咁啊，即系因为唔好意思啊嘛，人哋嗰啲职业演员咁，我哋系无端端拍古装， 冇系咪啊？冇乜所谓嘅，冇乜所谓嘅 不过话时话，你喺拍电影多唔多 NG 噶嗰阵 啊？有人叫我做 NG 乌啊！ 我第一次听啫喎，呢个名 唔系有个镜头咧，就几好笑嘅，我忍唔住咁啊！一拍又笑，一拍又笑， 即系点咗笑月嗰啲啊嘛，可以七八次都要。 咁啊，方姐啊，方姐就话我方艳芬啊，就话我 NG 乌啊咁咯。 哦，方艳芬话你嘅呢个名改得真系。因为有时咧，即系好奇怪嘅，我见过好多次，你点咗笑月啦，总之一望对方对眼咧就笑，忍唔住噶啦。 近呢样嘢啊，系演员嘅大忌嚟噶， 唔系大忌嘅。有时我觉得咧，反而咧演得多咧系情趣嚟嘅。即系因为你即系其实咧，太认真系好紧张噶嘛个人。咁啊间中咧，即系喺啲片场啊，甚至乎咧，你有冇睇过而家最即系呢十几廿年好多呢啲戏咧？在他出戏即是已经落幕了，出字幕的时候呢就剪返晒啲 NG shot 出嚟嘛。所有嗰啲哈碌片段呢反而真係嗰啲观众就睇到好开心㗎喎。哈哈哈哈，即係全部嗰啲呢成龙又俾人撞親个头喺度笑嗰啲呢。NG。咁所以咧 ，NG Wu 呢个名字我记得啦，我第一次听啫。 系啊，仲系阿方姐叫啊改嘅 ，NG Wu，NG Wu 几好，好似英文咁样啊，系 NG Wu， 以为一个人名嚟，原来系胡方。十一点半咯，哇，周哥嗱，眨下眼就两个半钟嗱，你话会唔会唱三个钟咧？梗系会啦。新闻后仲有半个钟，我哋唱晒啲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警方悬红通缉八个身在海外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士。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呢次举措有必要，可以发出明显信号，向全世界警示有关人士干犯严重国安罪行。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表示，如果在逃人士的亲友同他们有一般联络并无问题，但如果牵涉财政上支援，包括汇款用于游说外国国会实施制裁等，就有麻烦，会牵涉不必要的法律漩涡，因此要小心。对于警方的行动被指打击黄色经济圈，葉劉淑儀提到，在逃人士是英國等地很活躍， 不单止是黄色经济圈，还有其他活动都将资金和食品送往当地，警方需要彻查和截断有关活动。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希望联同各工程部门继续推动优质建筑，在规划建筑物设计、兴建、保养、维修以至翻新等阶段推行一系列措施，除了运用创新科技和迈向零碳排放，优质建筑亦都包括保障工友安全，会继续鼓励建造业数码转型，以加强安全监督。凌汉豪在网志介绍建筑署是优质建筑大奖的得奖项目和復修大型設施的工作，其中獲獎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由工程展開到竣工移交只是用了4个月，醫院能夠迅速建成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採用多項創新的建築技術，而預製組件先在廠房完成，然後運往工地裝嵌和接駁，有效縮短施工時間，提升工地安全和改善工地環境。海關破獲大型走私香煙案件，檢獲大約2200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大約8200萬元，應課稅值約5500萬元。行動中拘捕8個懷疑涉案男子，包括1個緬甸籍船長和7個緬甸及中國籍船員。海關表示，昨日在葵涌貨櫃碼頭對開海面，發現一艘載有2個貨櫃的可疑貨船停泊，相信貨船企圖利用其他貨船進行遮擋和掩護，官員隨即截停這艘貨船，並在2個約40呎長的貨櫃、船艙和機房內發現大批懷疑私煙。海關又說，今年以來已經檢獲大約4億3000萬支懷疑私煙，市值超過14億元，應課稅值大約10億元。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署表示，教宗方濟各宣布擢升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為書記，成為香港教區第四位書記。教宗方濟各宣布擢升周守仁和另外20個主教和總主教為書記，擢升儀式將在9月30日在梵蒂岡舉行。在南韓訪問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會見南韓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議員與原籍。格羅西說，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排海問題在南韓備受關注是理所當然的情況。他重申，國際原子能機構得出的結論是計劃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原子能機構已經在福島設立地區辦事處，今後數十年將常駐日本，檢查日方是否切實按照計劃排污。與原籍就譴責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評估報告，認為報告一開始就未遵循中立和客觀原則，進行了偏向日本的驗證工作。他又說，原子能機構將核污水排海正當化是公然侵害成員國權利的行為。天氣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啊，点解 玩呢 ？CIBS 人人广播仲谂申请边一季啊？过晒秒啦，等下一期啦。 我系谂紧投票拣边一个节目教师成为 CIBS 节目咋？ 哇，呢、這个有创意，嗰、那个有意义，真系拣到怀疑人生啊！ 重点不在乎你点拣，在乎你一票先系社区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网上投票 CIBS.RTHK.HK， 截止投票 7月9号。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传来阵阵凄凉的琴声，如泣如诉，多么动人，吉他也弹个不停，好像一个失恋人想要找回那个心。深沉然而一起静，孤零零地等着黎明，吉他呀弹个不停， 都是一个十年了，请你不要再伤心，我和你呀都是早已一样的命，请你不要再叹息，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孤零零地等着黎明，吉他也弹个不停， 天边只有一颗星，你我也是孤十年人，请你不要再伤心，我和你啊都是早已一样的命运，请你不要再叹息，我们都是一样的心境，孤零零地等着你，吉他也弹个不停，吉他也弹个不停，吉他也弹个不停。 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梗系吉他弹不停啦，因为为咗要伴奏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胡枫嘅首歌嚟到二千零歌，梗系要弹到行晒啦吓。喂，头先咧你又一路都同我讲咧， 你唔好讲。头先咧吓，我咧就唱甩咗啊吓，诶呢啲古装嘅主题曲 武侠剧 啊， 咁啊点 咧吓？就揾一只古装嘅主题曲，我一定要唱好佢，唔甩嘴嘅。 哇，真系好嘢喎！即系调气唔顺啦。 系啊，调气唔顺，因为点解咧？影响咗你一个咁好嘅节目噶嘛？ 点会咧？就是、我都话 真系可以讲得 ，I am sorry 啊！ 喂，咩 sorry 啊？我之前求之不得啊！你我唔系讲反话噶，你都讲话你一世人唱歌喺台上未甩过嘴噶嘛？你竟然喺二千靓歌嗰度将你第一次奉献咗俾我哋，多谢你，多谢你。哎，我讲 sorry 啊，真嘅，唔应该俾。 俾你即系啊咁即系肆无忌惮咁甩嘴噶嘛，冇咁容易。就俾你吓 啊 咩话 啊，我 调戏唔顺嘅放飞剑，小李飞刀啊，你 系啊系啊系啊，我 真系啊，喂啱晒，因为呢只歌咧个男主角叫李寻欢啊，佢系嗰啲小李飞刀咧系力不虚发嘅。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柔情蜜意乱挥都剑无结果，流水滔滔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热情未冷，心底更是难过。无情刀永不知错，无缘分只叹奈何。死不会惊怕，离别心凄楚，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 呢、這个力不虚发，犀利，即系一飞就中，真系中，系、啊、力不虚发。 小李飞刀，李寻欢啊！ 哇，而家又有新歌种咯，收歌好犀利，唱晒啲武侠剧添啊！会唔会即系又喺啊《相生相识》嘅演唱会又系唱武侠剧，着埋古装咧？不如 着埋古装 同阿李隆基同埋阿叶振棠啊，同阿周尊啊，着古装都几好笑嘅，都吓唱英文歌嘅仲要。咁啊，叶振棠嗰啲武侠剧，阿李隆基嗰啲武侠剧，佢哋多到真系冇人有。 系啊系啊， 我谂又真系有成20只都有，加埋即系全部都流行嘅，佢哋两个好犀利。咁啊，预祝你喺嗰度咧玩得更开心，我哋台下嗰啲观众，我啊做观众更开心，一定开心到死。咁啊 ，OK， 咁啊拍。拍烂手掌咯， 一定啦，系，咁啊，喂，今晚二千领歌再重聚咧，真系，好多谢收过，又踩足三个钟，一啲倦意都冇， 吓， 几佩服，真系好佩服， 我瞓觉啊， 都几难啊，我谂你今晚翻去咧，真系。 好回味啊！ 梗系啦，我希望你系咁啦。 咪系啦，嘅回味头先甩除嗰首歌。 又 讲 呢句啊？唔使唔使，唔系呢一个系真系情趣嚟嘅。有边个歌手，尤其是啲专业歌手未甩个嘴，系咪啊？我就唔知啦。总之我知道嘅歌手都系要甩嘴。哎呀，系，即系个人咧，因为唔系唔集中啊，太即系有时太轻松啊，就会噶啦。所以咧，你已经系升级成为咧，即系一级嘅资深歌手了。 哇！ 因为你甩嘴啦，因为你甩嘴啦。好，讲笑啫。收歌咧，真系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偈啊！即系我哋即系全香港人咧，即系系当你一个老朋友咁啊！即系亦都我自己认为咧，香港有啊胡枫咧，就系一个香港嘅一个名牌嚟，一个香港嘅一个品牌咧，系历久常新。睇到今日91岁，从事咗我哋香港嘅影视歌啊，三个即系平台咧，都一路唱一路做一路演70年，真系要买70个蛋糕送俾你一阵，真系感激感激。 虽然系70年，但我会继续噶。 当然啦、 我会继续。 系啦，喂，唱跟住呢只歌咧，你话想唱俾你如果而家佢仲在世咧，120几岁嘅爸爸系咪 啊？ 佢听到嘅， 系啊， 佢估唔到啊！即系以前，我仔系大明星啫，估唔到识唱歌，唱咗咁耐，开演唱会，红馆开演唱会， 系啊， 好唔好啊？呢只歌咧就真系好有感动，我谂由你去唱。我去和唱，念亲恩，佢应该听到。 因为点解咧？真系个人都要念亲恩噶， 一定 啊，就千祈唔好令自己后悔啊！一定要对父母要好至得吓，要关心至得啊！ 系啊，树亦正是风不息噶嘛， 啊， 所以呢只歌就，我哋一齐合唱，全香港一齐唱， 念亲恩。长夜空驱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 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碧海是我心， 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 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真系要多啲关心爸爸妈妈，如果唔系会后悔噶，啊后悔内疚噶，啊好似我咁样，我都会 少少啊， 系啊，个人都话阿修真系好孝顺，但系都仍然未够， 未够， 系系， 佢好彩即系真系你将佢心摆入咧，而家你儿孙塞满堂 啊，系塞啦， 有几多个塞？ 有四个塞啦， 真系佩服佩服佩服，敬仰敬仰，哇！真系呢一种诶福气咧，其实就系你之前咧付出， 系啊，系早任。 做人 真真系 一路传落嚟， 系啊！我真系好感恩啊吓，嗯。 我哋唱呢一只叫做《随想曲》，可能一路唱嘅时候，你一路可以有个感恩嘅心， 系啊， 一路觉得自己嗰、那个一生真系都系感受到上一辈俾我哋嘅恩惠。 前望我不爱独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需失去他日总会有，不关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愿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亦难留，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留在心中好像醇的酒，存着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今日好多谢阿修哥胡峰嚟咗二千 里，唔好唔好客气啊！ 系啊，我亦都代表我哋嘅听众，多谢你，代表全世界喺海外嘅听众，特别嘅，佢哋话好渴望又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再见到你就好啦。 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留在心中好像醇的酒，存着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心里无欲无求。 今晚除了可以同阿修哥倾下闲偈，仲即系请教咗佢好多，即系人生路上边有好多起起落落。虽然咧，即系喺咪前未必咧，你可以听到晒你从事70年或者91年来嘅经历。我谂唱只歌俾大家听下，佢哋会感受到。 系啊，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 70年啊，点够到 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晃眼哭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今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微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虽然我不尽知道你这70年在歌影时界的经历，但是闲话家常跟你倾下偈，哇！嗰阵拍戏又点啊？电视又点啊？上台唱歌又点啊？好多嘅感觉，我 feel 到噶。多谢你啊，周哥，多谢多谢晒，多谢你嘅奉献。不知道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火那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种罗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70年来每一串的泪水换每一个成就，由你唱，真的啱晒，恭喜你！睇个钟，3个钟就收歌， 我唔舍得啦，我想唱唱落去啊！ 我知啊，晚安，你观啊， 可唔可以？